OK， 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能够聚集在此，也利用这段时间预备我们的心，参加主日的集体公众敬拜。我们特别感谢你在每个礼拜天早晨赐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在平时繁忙的时候，也许没有机会思想，在这短短45分钟。可以借着你儿子我们主他的祷告，帮助我们认识他，帮助我们认识他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是如何借着祷告所成就的。所以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OK， 今天是第22章。所以我们最近几个礼拜是看耶稣他的大祭司祷告，上礼拜我们看完最后那两段经文，现在我们看的是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的大祭司祷告。时间上don't know， 我不太确定耶稣大祭司祷告的内容是不是就是在客西马尼里面的祷告。Not sure。Anyway， 我们来到客西马尼。所以是这个是在最后的晚餐之后，他们越过吉伦西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这三个门徒也是当初起初登山变相的时候耶稣带上山去的那三个门徒，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马可福音14章32到34节。马克琼斯在这一章里面就提到一个名字，新福弟兄姐妹或许熟悉这个名字， Hugh Martin。 他写了一本 The Shadow of Calvary，各个他的阴影。据我所知这本书没有翻译成中文，但是这本书真的应该翻译成中文，太棒了这本书。各个他的阴影，我现在只是提出，如果你可以的话真的应该读这本书，不是很长，我记得100多页。他还有写另外一本也很棒，就是 Atonement， 基督的赎罪，那个讲的也很精彩。其实马克琼斯在这里面的确有许多的他讲的一些概念是 Hugh Martin 在这本书各个他的阴影之中有提到的。So 我们应该还蛮熟悉这段经文，客西马尼，讲我们的主上十字架之前，他那天晚上最后的晚餐之后来到客西马尼，在客西马尼里面我们当然知道他在那里祷告。马克琼斯在这里提到，从祷告的词之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那无罪也不可能犯罪的主耶稣却挣扎，他用的是 struggle， 他挣扎顺服他的父，然后特别提到说这个挣扎，这个属灵上的痛苦，更甚于他将要经历肉身的酷刑，就是十字架的酷刑。也就是说，其实也是 Hugh Martin 在那本书里面提到的，我们要了解我们的主为我们承担的是什么样的罪的工价，在十字架上他所经历的是什么样的苦难。你不只是在十字架上那几个小时，你必须追溯至客西马尼，他在客西马尼所经历的痛苦，以及他生在世上30几年所经历的，因为受苦而学习顺服而讨父喜悦，这整个的经历。那 Hugh Martin 或者马克琼斯特别提到，我们不应该忽略我们的主他自己所讲，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在客西马尼所经历的这个痛苦，不下于甚至过于他肉身的酷刑。所以我们可以思想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挣扎。如果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全然无罪，他自己说我从来没有退后，从来没有违背， 那他需要挣扎才顺服父吗？还是他理所当然就顺服父？我们应该是在基督论的里面有诸多讨论，其中有一个教义，这教义的名字就是 impeccability。正确的翻译不只是基督不犯罪，而是基督不可能犯罪。所以我们之前有稍微讨论，我们今天不会讲太多，但稍微复习一下，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凡事也受过试探，因此他可以做我们忠心慈悲的大祭司，因为他真实的经历了试探，他没有犯罪，他就可以体恤我们，当我们经历试探的时候，他可以体恤我们。所以试探是真实的，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就会问，那如果试探是真实的，为什么我们尤其是改革中基督论还特别要强调基督的不可犯罪性？也就是说，当魔鬼在旷野里试探耶稣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没有犯罪，他胜过试探，但是我们在此要问的问题是他有没有可能犯罪。正统基督论的答案是他不可能犯罪，但是试探也是真实的。 Hugh Martin 在这本书里面有提到说，若基督不挣扎，如果他不求他的父将那杯挪去，那么这就是关乎，这就证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没有一个完整全然圣洁无罪的人性。 OK， 你可以听得出来 Hugh Martin 的论点，就是说如果他是全然不知罪完全圣洁的上帝的儿子，他必然知道他要将来要只有他，这之后我们会提到他在十字架上所要经历的，将上帝的愤怒全然浇灌在他身上，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如果他是全然圣洁的上帝儿子，如果他不求上帝把那杯挪去，他就不是全然圣洁全然无罪的上帝儿子。这是关乎他有一个真实的人性，他也必须借着祷告才不落入试探，他也必须依靠圣灵才胜过试探。你可以注意到在之后这课最后会提到，耶稣在那园子里面所做的，完全是在第一个亚当在第一个园子里面的翻版。第一个亚当的问题就是他没有祷告，他没有倚靠圣灵，他落入试探。而末后的亚当在园子里所做，在最困难的情况之下所成就，完全是翻转第一个亚当所没有做到。 OK， so 如果耶稣不挣扎，他就不是真的人，但是如果他有可能犯罪，他就不是上帝。或者你要在技术上面讲更精准一点，当我们讨论说如果耶稣有一个真实的人性，他就有可能犯罪，这是你会时常听到的一些论点。但是我会觉得这个有点疏忽了，当我们在神学来讲的时候，讨论人性或神性，那都是并不是一个具体的行动单位。也就是说nature 本性在神学上来说都是 abstract， 中文翻译带是抽象的，就是它没有，你光说比如说我有我的人性，可是我的人性是具体在我的位格里面才是有其实存， right？所以基督的人性也是一样，你抽象的来说，是的，人就有犯罪的可能，但是我们并不是讨论一个 general 人性是不是有犯罪的可能，而是这个抽象的人性具体的在基督的位格里面与他联合，我们讨论的是这个人性与上帝儿子第二位格联合的这人性，就此来说他不可能犯罪，因为犯罪的单位不是抽象的本性，而是具体的位格。所以如果你要说第二位格道成肉身有可能犯罪，其实你在说什么？你并不是说那抽象的人性有犯罪的可能，而是具体与这个位格联合的这个位格有犯罪可能，其实你就在说上帝有犯罪的可能。那是神学上你其实好像要凸显他有犯罪的可能，好像要凸显他真实的人性，其实你会遇到更大的问题。OK， 这我们之前都有讨论过。 马克琼斯在这里也提到大卫。大卫他要逃命的时候，逃离耶路撒冷，逃那个他儿子亚沙龙的时候，有许多的发生在大卫身上的事，也发生在我们的主耶稣身上。那在马克琼斯应该在这里面有讨论。这个的互相的对应，就是耶稣的他的先祖大卫经历这样子的事情。其实这对我们来说的重点就是耶稣在客西马尼所经历的不是意外，不是偶然的，在圣经里面早就已经有预表或者预告，是在上帝的旨意之下发生的。所以这个发生在大卫身上的事和发生那天晚上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那个对比你可以参考。可以参考马克琼斯这本书 ,174-175 页。而且很显然经文告诉我们，在路加福音去克西马尼那个这个字是压榨葡萄的意思。压榨之字也是有点去的。去克西马尼祷告应该是我们主的惯例，因为路加有说他是按照惯例那天晚上他们去克西马尼去那里祷告。这也提醒我们，你在最迫切的情形的时候祷告。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知道我怎么会，你平常有没有祷告啊？还好啦，没有。有问题的时候我会祷告。其实你们其实自己知道，你的属灵生命的经历也告诉你，如果你平时没有祷告，遇到迫切问题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祷告，你可能也不会祷告。所以祷告我们之前有讲到是一个习惯，是需要一个属灵的习性，是需要培养的，需要刻意的。那我们的主看来他是按照惯例，那天晚上在上十字架之前，因为他之前有这个例子，因为他之前已经在这里祷告，他知道如何祷告，所以在最迫切的时候他可以祷告。 OK， 所以克西马尼给我们主的试探，那天晚上其实就是在克西马尼，我们的主那天晚上面对一个选项，他是要自愿顺服在他父的愤怒之下呢，还是他要留我们在天父的愤怒之下？是他自己要为我们承担上帝的愤怒，还是他不要拿下那杯？如果他不拿下那杯，你我就要喝下那杯。这是他所面对的试探。你可以说，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试探比他在旷野里所遇到的试探更严苛，更困难。来，我们Arthur Pink 品克这神学家，他也帮助我们思想这个试探。你如果要明白我们主耶稣那天晚上在克西马尼遇到的试探，其实你需要回到头一个园子里面去看，比较亚当所遇见的试探。So Pink 在这边收录的这段有很精彩的比较。如果总和来说，亚当在最有优势最好的状况之下，凡事都好甚好的情况之下，在那种光景之下，他没有胜过试探，他堕落，他落入试探。而我们的主是在最严苛最不好的状况之下，幕后的亚当胜过试探。所以这段175-176页 Pink 的那段我觉得很精彩。我们也可以补充，在伊甸园里面，上帝问他的儿子亚当说，你在哪里？亚当躲起来。在克西马尼，那幕后的亚当 他对父说，我在这里。Okay. 然而不是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旨意，只要照着你的意愿。 OK， 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问题？ 有一个问题想要理清，就是说在这里耶稣的挣扎是真实的，所以当他在魔鬼受试、受魔鬼试探的时候，其实他也会有一定的挣扎， 他一定一定他需要，那是一个真的 spiritual struggle。 他是不是要得到一切的荣耀，而且现在就要得到，还是他愿意等？ 是 OK、yeah. 所以他也是会有真实的挣扎， 一定， 但他最后是依靠胜利。 他的挣扎一定是真实的，如果他的挣扎不真实，他的胜利也不是真实的。因此我们的主在旷野里40天不吃东西不是没有原因的，连我们的主都必须禁食祷告40天才胜过试探。所以Yes， 我们在讲那段经文的时候，许多人好像神学比较正确一点的人会说，这个我们的主经过试探，主要不是告诉我们该做什么，好像我们要想起很多上帝的话语，经过试探的时候就有这些金句可以提出来，对抗这些试探。这个我们的主经历试探是有其救赎历史的意义，就是他要胜过，在旷野胜过试探。因为第一个亚当在园子里面落入试探，这都没有错，但是仍然你看我们的主他是如何胜过试探，也的确有一些是给我们立下榜样。他后来说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落入试炼或者落入试探。他在旷野的试探的时候40天禁食祷告，哎，所以这是不是我们可以效法？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就此归纳出结论，就是是的，有些事情是我们要做的，不是只是这我们的主受过试探，也的确为我们立下一个遵循他的榜样，祷告上帝的话语，没有错。 OK， 他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这些经文就是比较路加福音的、马可福音的和马太福音的，那些用字不太一样，但是都应该叫我们非常的惊讶赞叹。因为说这话的，对他那三个门徒说这话的，那三个门徒曾经看过我们主在世上最荣耀的那一刻登山变相，现在在他们的面前却是一个，如果有人对你说这个话，你会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很可怜的人，没有荣耀的人，惊恐起来。我们的主会惊恐起来，他自己说的，惊恐起来，他说我几乎要死。因为只有他明白几个小时之后等待他的到底是什么。严格来说只有他知道，就连我们现在有这些，有圣经告诉我们，有他自己的话语告诉我们，但是只有他知道，因为只有他亲身经历，我们没有。也幸好只有他亲身经历，我们就不需要经历。所以我们之前有提到说我们主是拯救的中保，这个救赎的中保也必然含义他是知识的中保。只有他认识上帝，就此来说，只有他明白上十字架对他来说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他明白父的旨意，而父的旨意就是乐意，中文是定义，可是那个希伯来文在以赛亚书53章那边是 乐意喜欢耶和华，喜欢将他压伤，压伤克西玛尼，压榨，喜欢使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耶稣明白这是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所以路加福音有那段经文是很，路加福音12章49节到52节吧，我们今天讲到也会稍微提到这段经文。我们主在那段经文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天下太平，我来是要丢火把到地上，然后讲说我来就是要叫父母和儿女对立，婆婆与媳妇对立，什么什么，很奇怪一段话。但那段话中间有掺了一句话，他说我还有当受的喜没有成就，或者直接讲就是我还有该受的喜没有受喜，我是何等的迫切呢？中文翻译迫切我觉得 OK， 但是通常你想到迫切你会想到什么？我很迫切，这代表一个人他怎么样，很心急，很等不及待，对不对？也许有这个程度，可是迫切那个字 sunego 那个字的意思是压迫，我是何等的受压迫，你看得出来吗？压，耶和华乐意把他压伤，他在克西玛尼压榨的园子里面，这是关乎他是，这对我们的主来说，他不是一个自虐狂，我好想上十字架。Yes， 他的确乐意上十字架，但是他说我是何等的受压迫，很奇怪的一段经文。我还有当受的喜没有受，我是何等的受压迫。所以我们的主知道，我们的主知道那个他在十字架上要受的喜是什么意思。马克琼斯有用到诗篇88篇，其实诗篇里面有好多经文都告诉我们，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他要经历的那个愤怒的杯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东西。然后他说我还有当受的喜没有受，我是何等的迫切，那个喜是什么样的喜？ Yeah， 那个喜，诗篇有经文说你的愤怒重压过我，你用一切的波浪困住我。Okay。 耶稣说他忧伤几乎要死，就没有任何人，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大祭司，他没有办法体恤我的软弱或我的困苦。而也正是因为他甚是忧伤，几乎要死，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所以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什么道成肉身？如果上帝没有道成肉身，他就不可能说这句话，他不可能惊恐起来，极其难过。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认识我们的主，我们真的思想他的话语，我们真的思想他在克西玛尼的祷告，他在十字架上的所经历的，没有一个基督徒该说我觉得耶稣不懂我经历的，不要跟我讲这个，没有人懂。No。而且之前我们讲到，今天讲到也会提到说，虽然父把他的儿子隐藏起来在加利利拿撒勒30年的时间，好像把魔力的剑藏在他的剑袋里面，但是如果父喜悦他的心智越加的增长， right？ 其实我们按照圣经其实就告诉我们，那个增长为什么父越加喜悦他，因为他越加顺服，而只是怎么越加的顺服，他需要透过受苦学习顺服。所以你就知道 我们以为说那个 passion 就是有的时候认为耶稣的受苦是从克西玛尼开始，那这是他一生的受苦，学习顺服，常经忧患，时常痛苦，这是他一生的经历。所以在这里马克琼斯有提到说，克西玛尼不是那几个小时，我们主的一生就是 perpetual Gethsemane， 没有止息的克西玛尼。所以，我们不应该觉得他没有办法体恤我们的软弱，不管我们经历多么大的困苦，他可以，因为克西玛尼，因为十字架。所以他说，这边有提到说，耶稣他是独自一人在克西玛尼经历这事，但是我们不应该以为这对他来说也是好像，哎呀，他是上帝儿子，他当然可以。胜过试探。然后路加有提到他痛苦或者努力用力到一个程度，汗如血滴在地上，甚至天父要差遣一位天使显现帮助他。就是后来来逮捕他的人，他说：“你想我难道我不能我？”说一句话，40营的天兵就下来，没有40营的天兵，有一个天使要来下来帮助他，不是要帮助他脱离那些兵丁，而是要送他上十字架。我们的主在上十字架之前，其实说了很多很奇怪的话。有一天我们跟他见面的时候，我们真的应该问他，譬如说在约翰福音16章那边，他就讲说，看到时候到了，而且已经到了，你们都要分散，对他的门徒讲，都要分散，各自到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你看克西玛尼他是独自一人在十字架上， 马可有提到门徒们都离开他逃跑了，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所以你仔细想，因为有父与我同在，这是什么意思？是的，父总是与他同在，但是在克西玛尼，他的父如何与他同在？父啊，若你愿意将这杯挪去，挪，不挪去。然而不是我的意愿，乃是你的旨意。是的，我的旨意就是要你上十字架。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里面，我里面有平安。你们在世上，你们有苦难。那直接应许他的门徒，也就是说，直接应许我们基督徒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直接翻译，但是你们有勇气，但是你们可以有勇气，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会赐给你们勇气。No， 因为我已经胜过世界。这个最后一部分的原文翻译，我为什么 ？OK， 我觉得我原来的翻译比较好。是提到最后一段，提到他说，那在马可福音14章，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他叫门徒们要等候警醒，但是往前走了几步是他自己一个人，他必须自己经历，其他的人没有办法分担他的重担。这我们基督徒是要分担彼此的重担，可是唯有他能够承担父要他承担的重担，或接下那杯。Knox 写说，他原文在你们的教材里面说，喜乐总是有伙伴，忧伤却独自哀哭。加拿有众客，可是在克西玛尼只有一个独客。Gethsemane but one。我觉得像马克琼斯这样子的老师，或者一个好的传道人，或者你看到好的神学的 著作，不是说他的首要，不是说他的神学或他的教育有多么的精彩，的确很精彩，或者很精准，的确很精准。但是如果真正好的神学，神学真的神学定义，按照我们改革中先贤的定义，就是叫我们能够向上帝而活的知识，也就是说这个知识是帮助我们认识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那定义来说，这神学也应该是很美的，懂我意思吗？啊，我觉得今天就短短看这，我觉得像这一刻，马克琼是帮助我们看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在克西马尼的这段祷告。我觉得这是很美的，很美的事物会叫你更爱这事物，很美的神学会叫你更爱上帝，更爱我们的主。So theology 真的需要是很美的，那种干干的，那哎呀，那最终不能帮助你上天堂。OK，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OK 吗？嘉柔，你们有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小马，你 OK 吗？我看到今天有新朋友来，我们主日学用的是这本书《耶稣祷告》，马克琼斯。我们这边还有，如果你要的话，你可以购买。这本书基本上就是拿在圣经里面记录的我们主的祷告，然后来认识我们的主。对，好，那我们以琳姐，你要不要带我们做结束祷告？ 主耶稣，感谢你说在你这个诞生的日子里面，我们在这种思想，你的诞生就是为了这个受死，所以让我们能够记得今天的主日学，你为了你的钉十字架为我们付上何等大的代价，也让我们在这个在世的日子里面，不管我们每个人所经历的是苦难或者是平安，主啊，我们都有你的同在，因为你的救恩，我们仰望主耶稣基督，我们能够重新得力。也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能够常常思念主你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也让我们能够把这个好的福音能够传给我们周围的亲朋好友，也保守我们今天的主日，让我们用一个敬畏的心、感恩的心，能够在主日当中求主的圣灵帮助我们能够聆听神的话语，能够再一次的与主亲近。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